湾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周日早上的8点02分，大家早上好。不知道大家现在啊，周末的时候从睡梦当中醒了没有？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松。好亢奋的早上。 对对对，我就是为了这个把大礼拜天的跟大家床上给薅起来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27 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我们的合作平台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啦啊！然后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样青年艺术节的创始人，然后也是青年舞蹈家王鼎模老师。王鼎模老师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欢迎鼎模老师。 啊，大家好，大家好。 啊， 这大清早的有点困 呢，有点困是吧？ 兴奋点是吧？ 啊，这不是，那你按我们的节奏来，你试一下，你给大家重新来一下，对吧？清清嗓 是什么节奏？ 就是按孔老师刚才那个嗨劲儿再来一下， 孔老师示范一下。 大家好，我是鼎模。 大家好，我是王鼎模。 哇，你们这样，他们会把收音机调得很小的， 对吧？同样欢迎王老师。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位节目的嘉宾啊，是昨天王老师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也是我们这次艺术节当中非常非常优秀的沙画艺术家明哲老师。他会在9点钟的时候啊，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来赶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创作的过程，还有经历，还有本次艺术节上的一些感受。然后昨天我们的艺术节如期啊，在 顺利的， 然后在 第二场， 然后在三里屯北区的下沉广场，然后做了演出，然后可以说是刚才跟鼎模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可以说是演出的效果，大家的反馈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的好啊。 对，其实今天带了一些素材过来给大家，待会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那个现场的效果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其实我们虽然说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吧， 但是我们也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件事情，包括艺术家们也是很用心的在做每一场的演出。 嗯， 待会儿有几个之前在暴雨前只能憋屈的在房间里的视频， 嗯， 然后还有我们在太古里的这个北区下沉广场的这样的演出的视频， 嗯， 然后有一个视频是昨天晚上刚刚的我们自己录的一些像还不算正式的宣传视频，待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感受一下那个对比，正好就是昨天的邢亮老师的演出。 哎， 那个王子啊，我也行了。 王松是特别特别期待， 好现实，好现实，特别想看到王子的这个英姿啊，在这个视频当中。 就是嗯、王子昨天在跳，然后这个宫女 儿 在， 不在，对对对啊。然后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我们啊跟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呢，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承诺啊，就是今天这个鼎博老师。好像是不是还要和王松我们要搭一下呢？ 呀呀呀，好像说是孔文也要加进来的是吧？ 啊、我 对， 不是， 对对对对吧？对吧？ 不是，那咱俩都去的话，咱们这个直播 没事，我来操控这个台子，我们分别跳。 我来，没有问题。我来， 好吧， 我 们也期待一下啊！ 对对对，我们期待一下。那我们既然那个王松刚刚提到啊，昨天那个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啊舞蹈家、芭蕾舞家、芭蕾舞蹈家，可以这么叫吗？ 对。 青年芭蕾舞蹈家， 青年芭蕾舞蹈 家，对，他是那个皇家芭蕾舞团的首席。 哦、哇，邢亮老师， 对， 邢亮老师昨天晚上，然后在我们这个三里屯的下沉广场现场演出的一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个 经典的舞剧 啊， 吉塞尔， 吉塞尔， 对， 三里屯演出视频， 吉塞尔 、嗯， 大家可以先看昨天晚上的这个镜头，因为这个不算是一个大镜头，是个中景镜头， 嗯， 你们可以去仔细感受一下舞者在跳舞时候身上的汗， 哇， 有多么辛苦的一个呼吸， 好，我们来看一下。 演员是中央芭蕾舞团的主要领舞演员，以前在韩国芭蕾舞团，刚刚回到中国3年的时间。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者，大家可以看看这种感受，就是这是吉塞尔已经在变成幽灵的时候。 哦， 好美哦， 情绪。 然后这个现场还有我们的这个 logo Young 在碰壁的世界撞见艺术， 对 啊， 后面有明哲老师的那个沙画， 嗯，哎，对，我们一会儿的嘉宾哈， 对，待会儿可以看一下他自己带的沙画作品。就如果观众在看这个视频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他们总共跳这段是8分钟， 嗯， 对。可以看到他身上8分钟的汗， 很累的。 对， 因为他全身的每一寸肌肉，他都会一直是绷住一个状态。 对， 然后再加上 是内紧外松的状态。 嗯，再加上天气可能比较炎热，8分钟的时间，在主要是现场的观众热情比较高啊。 是的，我们昨天现场可以看到，就是刚才有镜头可以扫到， 嗯， 周围站的全是人。 哇。轻的像一片叶子一样， 啊，这个时候明哲老师是同时在两位舞者的后方做一个沙画的创作， 对， 啊， 嗯，跟镜头扫过去的时候，那边有投影屏， 大屏里面能看到， 大屏是看到的，因为我们这个台太宽，然后找那种。特别大的大屏现在不是特别好找 哦， 它是个投影，因为投影的效果会比较好，如果用 LED 屏的话效果就会弱一点， 嗯， 那种质感会不太一样。 哇，视频太短了， 对，感觉会有一些短啊， 真的好想继续看下去的感觉。 对，那这个在八月1号之前啊，大家如果在北京的话还都可以 最近天也还行是吧？ 对，比较凉爽、 应该没有雨了。 没有了没有了，我觉得简直是经过了种种困难之后稍微顺利点了。 对。然后昨天晚上的这个现场的氛围和，因为昨天是第二场嘛、昨天第二场和第一场相比又有一个，王老师有一个感觉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第二场跟第一场的变化的感受是，有很多观众我们看到在前几场的时候，就是虽然第一场在太古里，但是有一些人在，因为前段时间下雨的时候在室内，我也见过，就看到很多脸熟的人。对，就是我会发现这个是一个让我觉得挺微妙的事情。就这么多天的演出，如果这些人天天都会出现，是件其实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对你们的一种认可。 对，而且就是大家来了之后的那种状态，对每一场我能看到，就是经常是往往留到最后的都是洁癖人 啊。 对， 忠实的粉丝。 对 对， 他是看完演出之后他会跟你有很深度的要交流的东西。 这个是你们希望达到的一种效果。 对，对，这个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普及可以达到这样美好的效果。其实我觉得就还蛮开心的。 对，一种付出的认可，一种你想宣扬的艺术理念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对， 甚至是这场音乐会可能我们就增加了10个粉丝，也是一种进步。当然我们肯定比这个粉丝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去了。 对， 我觉得其实粉丝的多少吧，这个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就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努力的做好这件事情。认真把这个艺术节做好，做好每一场演出，这个是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像今天晚上的演出，我们在昨天晚上结束之后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爱折腾嘛。然后结果孔文谦问我说，哎，你怎么在吃早餐？然后我说其实我是一晚上没睡。 这是昨天的晚餐其实。 对，这是夜宵、 又是一晚上没睡。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折腾。然后昨天因为已经有两场表演的舞台的效果是一样的了，然后昨天晚上在走台的时候就突然我们那个音乐家肖莹先生他在弹钢琴，在当时在弹那个歌剧魅影，他在玩的弹歌剧魅影，然后他在弹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出现了，就是看着舞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想法在出现了。然后我就赶紧马上告诉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就昨天晚上连夜把舞台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和变化。对，就是希望就是说是在两天之后我们除了节目以外，在画面上在现场的感受上也能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是这个刚刚提到的钢琴家肖莹老师昨天晚上又给王老师带来了一些灵感。 对对， 肖莹老师的演出是今天晚上的吗？ 对，他有两场。他有两场，就是今天晚上有一场，然后是8点钟还是在三里屯太古里北区的下沉广场。今天晚上这场演出是他和一个现代舞者然后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党培龙。然后这个也是现在比较出来的新的人。他的身份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一直在给很多广大的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或者喜欢艺术的人在安利这件事情，就是说是你如果真的有一颗热爱艺术的心，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我们的人生很长嘛， 没错， 这个道理很简单。其实就是待会儿明哲老师来他也是这个案例。就党培龙他是普通的业余的人， 以前没有是舞蹈专业的人。 对，他在高中以前是没有经过舞蹈专业训练的。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因为他在地方上当时。然后但是他在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能有天分。 对， 还是有天分。按我们常理来说，我们都是一般在11岁到12岁的时候就进入中专院校去学习了。对，他等于是到高中的时候18岁左右 才开始 真正接触到 这个。当时硬度就是软度那些的根本就没有经过童子功。 对对对，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外行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改变大家的想法，就是舞蹈不是软。舞蹈不是杂技， 是一种感觉。 对，是一种表达。是一种表达。是，其实我经常在说，是一个好的舞者他不是在用肢体跳舞，他是用肢体在传达。 尤其是有时候看那个什么中美武林对抗赛，然后很多其实美国的舞者他的基本功没有很好，但是他就是用他的肢体在传达一种情绪。 对， 但是我就是可能跟咱们中国传统的就觉得一舞蹈应该是先亮一些技巧，比如说几个下的腿啊一下劈到天上， 对，或者先转几圈， 对，然后我们的这种外行观众就好好棒啊。其实真正那种说如果没有什么基本功，而是说很在意说身体传达的这种技巧，这是可能是咱们艺术家比较追求的这种舞蹈的灵魂。 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就是人们都喜欢看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因为人就是这样视觉动物嘛。 对， 首先人就是个视觉动物，他的眼睛所观察到的是第一感觉。那么在这个中间，我们不能避讳掉这样的技术含量的部分。但当然，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作品，它是在什么时候用这个技术，用到什么样的技术，是一定是在情理之中，情感到达一定状况的时候用，它就不违和。就很多，现在很多的舞蹈作品我去看的时候，我不太喜欢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过于炫技。我曾经有一次看到一个演出，我非常暴怒，然后在朋友圈，我就说当时可能言语也有些激励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是这个编导真的不配去做舞蹈的事业的东西，就是他因为他做了一个机器已经反人体工学的一个技巧的东西，然后这样对舞者的身体是有伤害的，你只是为了追求一个视觉上的冲击力， 刺激的感觉， 对，刺激的感觉，但是我就在说，我说舞蹈不是杂技，就我们如果是看那种刺激的感觉，看技巧，看那种东西，那我们看杂技就好， 看耍猴 那个要给钱 对，为什么要看舞蹈嘛？对，舞蹈看的是表达嘛，特别是舞剧它是有故事情节的，它如果真的整场，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用那样一个东西，就是然后他们在我有一些朋友在看过现场的跟我说，他是表达两个人生死之后再次相见，我说生死之后的再次相见也不至于鬼刀就说那个女演员的腰已经在空中折到不像样子，男生只是抱了她一条腿的小腿，然后女演员整个要靠自己身体在空中旋折下去， 哇，这很容易受伤的整个颈、 就是、 脊椎， 对，她这个如果演出有失误的话，就我们也知道曾经有一些演员是因为在空中的这样的就容易受伤，而且这个东西就像我曾经做的那个公益项目，他们叫脊髓损伤的这个组织，就是他们给我讲普及一个概念，其实我这时候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人身体的脊髓里面是有脊髓瘤的，这个脊髓瘤、 这个瘤是流动的瘤还是瘤 字的瘤， 瘤字的瘤， 对，就是我们不当没有脊髓受到损伤或挤压迫它的时候，我们都是健康和正常的 啊， 一旦因为一些外力或者怎么样让这个瘤子挤破的时候，它就直接阻断你的中枢神经 啊，说的我都坐直了，刚才一直。 所以其实有我对他们做过一些采访，就是去访问过他们，因为我帮他们做一些项目的东西。他们说有非常多的人，大概能达到60%左右，都是小时候练舞的时候。因为下腰这个动作。 哎，真的，我身边真的有小姐们是下腰没下，就准备活动没做好，突然间下了之后，后来就长时间没有办法坐着，很影响就是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已经是坐不住的。 对，因为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还大家要普及一个安全，就是学习舞蹈、学习艺术，它重点是，你先要对自己保护好，然后你才能去做这样的东西嘛。然后我对他们采访中，他们还有一说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踩踏事件。 踩踏， 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两个。然后比较奇怪就是，他采访一个他们的商友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我觉得这就是寸劲儿，她刚生完孩子，刚生完孩子，她在那个坐月子的时候，她只是一个翻身，之后，就从颈椎以下全身疼， 我的天哪！ 对，就是有时候这个你的这个寸劲儿正好错到那个瘤子的位置上了。就很好，所以我们这但是这个几率十万分之一，几率是十万分之一，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去注意。我们在我觉得大家在学习艺术啊，或者是在做一些健康的运动的时候，首先的第一点是自我健康， 对， 没错， 这个很关键。其实我看很多人在学舞蹈，就是国内来讲大家对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薄弱，我去过很多的这样的培训机构，舞蹈的培训机构，地板就是水泥地加了层木地板， 而且还是符合目的的。 嗯， 这种没有起到很好的缓冲和保护的作用。 看， 嗯， 对，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 对， 可能会更加 跳的落地的时候很容易受伤， 会危险一些。 嗯，你真的很专业， 从小跳，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一般就说是给大家教一个知识点，就是你去一个机构，你不用看他老师好不好， 嗯， 你光看他的地，你就知道他有没有一个真正健康的一个理念和概念。 嗯，嗯， 这个是我觉得还是要非常注意的。我们一般下面是大的龙骨的。 嗯， 如果你们去了现场看我的演出现场，待会儿你们可以仔细看， 嗯， 我的演出现场所有的地板全部是架的龙骨地板， 哦， 嗯， 龙骨地板，然后我们在龙骨地板的十字交叉处有减震垫，然后再铺上那个地胶， 嗯， 这样去运动。 哦， 对，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的身体才是保护的， 嗯， 才是不会受伤。哎，怎么感觉说说像到 就是 健康大讲堂， 就是在我们这次的， 嗯， 三里屯的这个演出的现场也是用的这种， 对， 嗯，这种地方。 哇，很用心了， 啊， 因为我觉得就几天演出都会搭一个这么专业的，为了保护舞者。 对，嗯，那我们对，我们来看一下吧， 嗯， 这好像 好啊， 鼎博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党培龙。 对，党培龙他那场是在我们的教室里，正在下雨。 他是在教室里的时候， 哦， 好，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可以先看一下，嗯，对。他在今天晚上会有演出。 嗯。 这个就是刚刚鼎博老师提到的，并没有从小学舞蹈，等于说是半路出家。 对， 嗯。但是现在的舞蹈造诣非常高。 对。他的身体解放是非常厉害的。 对，身体状态也很好。 对。 肌肉线条都很漂亮。 这是站立在靠在墙上， 嗯， 它这个是一个即兴动作，中间就是说，人和墙面的结合， 就一种光与影的一个 对 结合。 你看他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嗯，身体不会脱离开墙面， 哦， 他给自己给的限制是这样的限制。这他当天跳了三段，这是第一段的部分， 嗯， 你看他第二段就脱离开墙面， 嗯。 脱离开墙面之后，你看他会在一个椅子上， 把他身体控制得好棒。 对，他是在这个层面上还是比较厉害的舞者，他的身体解放得不错， 嗯， 对。 这支舞蹈它正在给我们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其实它这是一个现场的结构即兴。 嗯，是这种现场的即兴是需要有命题的，还是说跟随一段音乐它自己来发挥呢？ 我们是给了它一个大概的主题的方向。 嗯， 其实那天在演后谈的时候很好玩， 嗯， 观众提了一些非常有深度的问题，这个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嗯，比如说 观众在问为什么他看观众看不到他的情绪的变化？ 嗯，他是一种情绪灌到底。 其实不是。 嗯， 对。 那我很好奇当时你们的回答。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做这样的艺术节目，给大家在普及这样的知识。我们所说的情绪，并不是脸上的情绪。 嗯。 哦， 观众可能觉得演员应该脸上一会儿是笑一会儿是怒才是一种情绪的， 对， 他要通过五官来感受到， 对，他们更多的想通过外在的五官的东西来感受到， 嗯， 他们忘记了就是舞者表达的最重点的是身体并不是脸。 嗯， 就看脸看演员就好了。所以为什么就是你看很多超模和我们舞者是一样的，超模在走 T 台上他不需要有表情， 我们叫扑克脸。 对， 嗯， 他要去用他的身体去做出来衣服的感受和状态，所以其实这个是他就不像特别像现代舞这种东西。 嗯， 他更多的是让人来关注肢体，关注每一个环节， 这是 一个是我们在做采访环节的部分了。 嗯， 大汗淋漓的党培龙先生啊， 对， 他当天在这个即兴场合，他一个人跳，本身他只计划跳两段， 嗯， 但是因为现场的观众太给力，他自己又夹了一段。 哇， 嗯，但是党培龙老师的颜值也是蛮高的， 还不错。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艺术节吧，就是艺术家的造诣和颜值 是要并存的。哎，旁边那个也挺好看的。 旁边的就是 旁边那个有点苍老，最近都折腾的。 哎，他这个就在回答面部表情的问题的时候，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你看他现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面部表情就丰富了很多， 对。 哎，观众，哎，感觉观众 已经进入探讨状态。最后剩下的几个观众一直在跟我们探讨的，就基本上当天探讨到一部分的时候，有些观众就已经走了，然后剩下了几个一直在跟我们，就是怎么讲交流，但是很有深度的，就是双方辩论式的去讨论一些问题 啊。 其实你们会觉得，就说是我怎么感觉我变主持人了？ 没有，没有问题。我们两个嘉宾听您采访。 就是你们会觉得舞者的这个表达东西，你们去看的时候更注意是哪些东西呢？ 那一定是肢体语言表达。 我会比较注意，除了情绪以外，我会想猜一下他到底是表达什么感觉。二是我比较会看舞者的这个肢体，就脚尖啊，比如落地轻不轻啊，能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好的， 就是看能够看他的功底儿，是吧？ 对，那就是他。你看，这是两个层面不一样的。那我不知道口文说看肢体是看他肢体的什么呢？ 他主要看脸啊。 看肢体的，我觉得也是一种感觉吧。就好像比如说这个朗诵艺术，那么有的人觉得就是，我觉得观众受众在欣赏艺术的时候，首先一定要具备一定的艺术素养，然后才能够欣赏。 对 啊，那么比如说，如果说啊，作为一个对舞蹈艺术的，这个就是初步的一个爱好者或者说学习者的话，那么比如说我可能会哦，之前我是不是知道他的这支舞的主题啊？比如说这个如果伴舞的曲子哦，我可能很熟悉。那比如说打一比方可能不恰当啊，那比如说伴一人鬼情未了哦，我可能知道是那样的一种感觉。那么可能会伴随着曲子的那种感觉，我可能会去评判他的一个舞蹈的 一种综合的 动作。哎，对，会不会就是在我的比如说这个可能不会像王松学过舞蹈然后那么专业的角度去见解的话，可能会借助一些其他的这个手段来去评判这样的他表达的 导演 到位不到位。 我觉得其实你们俩代表两种观众。其实为什么我突然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特别想知道所有人都会从哪些角度去看艺术，这样我们再去做一些传达的时候可能会更准确。其实就是我觉得孔文他是因为有接触过这个舞蹈的训练之后，然后他更去第一印象，他就会有点像我觉得这职业病。他会首先就看这演员有好身体好不好。 对，包括 这王松的观点。 对，包括他的主要是看他肌肉控制力，因为好的演员他是在这个节拍怎么把得准，怎么张弛这个节点，我比较会看重这个。 这个其实就跟你们在朗诵的时候，刚我就没有办法掌握我的声音的那个状态，什么时候是松弛的，什么时候是应该紧张的、高亢的或激昂的，这个我就完全没有能力。就像今天早上一吼嗓子跟鸡叫一样。对，所以就说是在像孔文这样的一些那个观众的时候，还有两个层面，其实他的表达是比较深的了。 他是有一定艺术造诣的，触类旁通了。 我觉得 触类旁通，因为很多艺术门类都是相同的。 对，这个可能跟你搞这种语言艺术是有关系的。然后很多观众在经常会问我说是，哎，我在想你们到底要想说什么 啊？ 对，结果你特别是在现代舞上， 对， 其实我们有时候不想说什么。 就是想宣泄当时的那种感觉，听到音乐就想释放的感觉。 就是有时候就是说是我们在做一些表达的时候，可能特定的一些舞剧或者我特定的一些演出的时候，那是有一个特定我想说的东西。那个时候可能你可以去说，但你看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东西，特别你看国外的很多现代舞的时候，他都不会太去传达这样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下来之后可以再细细的聊一下怎么样去分析这个内容。 好，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来把这个问题探讨一下，普及更多的知识。 时间来到了周日早上的8:29，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王老师聊艺术。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早上的8:32，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台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松。 哎，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还有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样青年新青年艺术节的王定博老师，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蹈家。定博老师来再次跟我们的听友伙伴朋友打个招呼。 王定博， 定博老师你会抢话了。 刚才丙博老师不仅分享了一些舞蹈欣赏方面的知识，还给我们传达了一些医学的小技巧。 对，还有医学的小技巧。 对 啊，对， 健康是第一位的。 对，刚才这个上半个时段的时候，我们聊到了这个艺术创作。 对 啊，艺术创作的时候，然后刚才那个丙博老师分享，就是有我的观点，然后作为一名普通的观众啊，抛出来之后，说就是在我的观点之上，应该还会有分两点，分两个层次， 教了我们怎么鉴赏。 对 对， 哎哎，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是就像刚才说的，观众其实有不同层面嘛。 嗯， 我们大家的生活背景和我们的知识阅历啊，或者是艺术造诣，或他对文化这个东西的了解都不一样，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我也在说，刚刚谈到说，很多观众在问我们在表达什么。 嗯， 就是观众特别希望的是什么？特别希望他心里想的就是我们说出来那个。 对， 嗯，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人的虚荣心和满足感。 对对，有一种我能控制舞者的感觉， 就他觉得我猜对了 啊。 你知道吧，就是小骄傲那种感觉。但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蛮残酷的，就是其实我更希望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嗯， 我们不希望去限制。其实我们在昨天在聊的时候也是有聊过这个问题，就我们更希望艺术教育和艺术传播这个东西不要因为我们所限制了你的思维和想象力。 嗯 嗯， 这个东西就不好玩了。所以就是我们很多在做即兴表演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一些其实有一定特定的传达的时候，但是这个特定的传达不是非常的明确性和指向性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观众从中间去找他自己。 去看他自己想看到的一些东西。其实你像很多时候我们在听一些名的有名的歌曲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每个人的感触不一样。 对， 这个感触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当下你的社会环境中对你造成的一些因素和感触， 嗯，就你正在经历的那些事情是不一样的。 对，对，可能就是会这样。有没有很多人说，哎，什么歌对我在某一个时间点影响很深，然后我就喜欢上了这个歌手，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歌出来那个时间点和你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当时的一些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有感触。其实包括音乐也是一样，然后我觉得很多的艺术门类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觉得就说是观众你就去感受你自己就好了。其实我们也并不想说一定要强迫你说出来什么是对或者什么是错，这个是我们在做现在很多普及艺术教育的时候，在做推广的时候，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去说，艺术没有对错， 对，满足不了观众的虚荣心了。老师，你是表达那哎，你说对了，没有办法满足， 当然我们都会就说是，你看到了什么都是对的，因为这是 我要如果听这话，我就知道我答错了。 其实不是呀，人家不是说是一百个哈姆雷特， 对。对，一百个读者，一百个哈姆雷特，就不要去纠结于说这个答案是对错，你自己感受到就好 了。对，这个就对了。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像孔文这种，有一定深度的，然后 谢谢王老师 情绪， 他能够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看总体的效果，这就属于比较有艺术的一个造诣的人，他是会这么看的。 就是还能欣赏一些一点点。 我不太想说，就说是这样的人就是有艺术造诣啊，就是我觉得是说他有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角度，对，这样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准确，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所有人他都是有一样的教育背景， 对， 这个时候就会不一样。你比如说像我们其实，在这次艺术节里头，我们也在做一些对。其教育方面的一些普及的推广的作用嘛，其实我们现在在跟爱幼基金慈善基金会，他们是专门在做农村小孩的素质教育的。那么我们这次艺术节里面，我们是靠有30%的收益，我们是要捐出来给他们的。当然现在能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你这个我要问一下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门票都是免费的，然后你都是免费，你还要再捐出来30%，你的这个钱是从哪里出的呢？ 对，所以鼎博老师今天早晨这早餐就格外的简单嘛。 心在痛哈。 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本来做这个艺术节就是公益嘛，本来就是公益。那么，如果是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得到了大家的一些帮助的时候，那我更愿意把这个钱拿出来去给更需要的人或帮助其他人。我并不是通过这件事情要让我的腰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并不能满足我的人生的富足感，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周边产品，就比如做了一些帆布包啊，做了一些简单的 T 恤啊，或者是艺术家的肖像的 T 恤，就是大家平时可以穿，然后你也可用， 比较实用。 对，比较实用。我们都没有是说是让定非常高非常高的价钱，其实都没有。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的每一块料子都是我们自己亲自选的，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要保证这个质量真的很好，第二就是它一定是环保的，这样的产品在工艺上头，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的售价一定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价钱，然后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周边产品在售卖的时候，然后我们来 cover 整个艺术节的成本，因为像去年的时候我在做艺术节，等于是所有的钱是我公司在出嘛，然后其实对我来讲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对， 今年等于是我也在垫付所有的钱，完了因为时间的一些关系，然后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品牌呀，或者是合适的一些来赞助我们，其实挺希望大家来帮助我们的， 但是走了一波广告 来帮助一下我们这个样新青年艺术节。 如果有想 其实 赞助的厂商， 不是来帮助我们了，我觉得其实是帮助中国的艺术发展，帮助中国的艺术教育， 对， 因为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大家所有艺术家也是觉得，所以大家才可以不要钱来参与这件事情。 嗯 嗯。 那么也就是有希望有更多的真的是有能力的人，来帮助我们。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的能力可能我能挺一次，我能挺第二届，但是我能挺过第三届。 下届连早饭都没有了，现在是简单的早饭。 简单的早饭，下届就是到一天能一顿就一顿啊！ 对， 实在不行 真的真的是这样。我有一天，前两天就是在到了太古里搭建之后，我当时又觉得我自己怎么那么可怜的，就为了做这个艺术节，就那天晚上。就白天因为有很多的支出的部分，你比如说搭建的工人要吃饭啊，大家起码喝个水，但是我们吃饭我都订的非常便宜，十几块钱的盒饭，每个人，但大家也没有怨言，包括艺术家都是一样，所有人也没有房间，因为要节省费，我们就在太阳底下晒，就在下人广场，然后我们搭了座位，然后该调试调试，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这样钱出，最后有一个那笔是车费，然后拉了一个那个装置过来，要付100多块钱。我当天的兜里已经一分现金都没有了，然后就是个人的卡里头也没有了，就很可怜的。我找我们那个艺术节的志愿者说，你有钱先借我点吧， 来借200块钱付个车费。 志愿者说，我都已经不要钱了，为什么我还要再垫钱？ 我们给志愿者是还给了一点小的费用 补助， 对，很不容易。我们这些志愿者，我其实在这里头特别想感谢他们，就是有国外回来的，有最小的一个高三刚刚毕业，今年刚上大学，对，然后还有在工作岗位上的，他们都是看我们有一个招募之后就来了，来了之后，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工作狂性质的，而且我就是会不断的追求更好，不断的追求完美。其实有时候我后来也想想，我自己确实挺讨人厌的，为啥呀？为啥老变？就是为什么老想要更好？然后这个过程中间，他们还是蛮受苦的， 但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提高。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帮孩子让我很意外。大家经常会说是90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帮孩子都是90后，但是我看到了不一样的90后，非常有想法，而且真的是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而且就是可能是我命比较好，我遇到这些孩子们，然后没有人有怨言。就也我也遇到过一些，就说是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孩子还是比较年轻，然后没有说太多自己的梦想和想法，但是我遇到这几个孩子，我觉得是很有想法，然后也努力在做每一件事情，而且每一件事情完成都很漂亮，这个我就觉得还挺不错的。而且大家经常我们只有一个男孩志愿者，其他都是女生，有两个男孩志愿者，有一个现在还在外面再出去有个工作要再回来，然后其他都是女孩子。然后我们最小的有3个女孩，今年是16岁， 还在上高中。 他们是学舞蹈专业的，舞蹈在中专5年级。在中专5年级，然后其实待会儿我们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可以看到这几个孩子，就是在邢亮和方梦颖的那个演出的，在教室里的演出时候，他们是志愿者过来参与的群舞的部分。对，参与完群舞部分之后，大家又留下来去当艺术节的志愿者的工作。然后在现在的现场帮我们在搬来搬去啊什么的。明哲就说，你为什么要女孩子搬来搬去搬东西？没有人啦，没有钱啦，就大家就努力就好啦。然后他们都没有怨言，这个是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们，再有变化，孩子都在慢慢长大，所以大家不要去太多的去说他们怎么样， 给他们贴标签。 对，不要给大家贴标签，他们其实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自己的能力的。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邢亮老师和方梦颖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这段表演，然后也看一下， 对，就是在室内的表演， 对，然后也看一下孩子们的表现。 对，这是这几个志愿者的孩子们，他们当时在排练。这个男生也是一个志愿者啊，这是王健老师，这是我们这次排舞老师， 这专业的舞蹈老师。 对，他是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高级教授，然后他手底下培养出来了非常多的舞团的首席，就像现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几个首席都是他的学生。但是他这次来给我们排练，就是王老师也是我特别想感谢的一个人，就在整个排练过程中间，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帮助他， 就时间太紧张，各种事情繁杂的事情，他一个人就自己吃饭，然后也排练时间都是自己跟孩子们商量。 这几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志愿者。 对对对，这几个现在还在现场在工作。这个在我们教室里面不放，因为那时候是还在下雨，这是24号。 嗯 嗯，这段舞蹈是 吉萨尔里面的曲目、 啊、 幽灵。这就是他们不是讲那个伯爵就是残害了很多少女嘛、 嗯、 这些少女之后就变成幽灵了，变成幽灵，这些幽灵想来杀这个伯爵。对，但是吉萨尔非常的善良，就是他虽然是鬼魂，但是他还一直在保护这个伯爵。对，这是幽灵重生的一个舞段。 王松来看一下这点孩子们他们的现在功底怎么样。 很好，尤其是刚才踮着脚尖在跳的， 就是刚才出就是自己的那个出来的那个姑娘， 她的啊，我突然间该评人家，我有什么资格评人家。她也是比较有感觉，但是可能是脚背的这个足尖立起来程度包括腿的这个控制我觉得相对能够弱一点点吧。 他们不属于在芭蕾舞专业里面我们所说的条件、嗯、 对，这个就能看出来，就是脚背的时候跳下来的时候没有绷到很直的这个状态。 哎呦， 我看一下。 嗯，你这前面的屏幕啊，我们这个是对，我们有稍微有一点远，就是稍微有一点吧，但我真的没有资格评人家。 那个可能跟足尖鞋有关系，就是你现在看的比较近、 嗯、 他那个足尖鞋的时候、 嗯、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脚趾尖完全 完全分开， 对、 嗯、 只是看脚弓这个部分 啊，这就王子了。哎，怎么着都帅。 对，昨天做客我们节目的邢亮老师、嗯， 所以他去看吉萨尔手捧一束鲜花。 嗯，这也是我们平时教室上课的一个环境。 对， 哇， 这个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室。我在办学校的时候非常注意这件事情。 真的是对艺术很极致的一种追求啊！ 哎，就是太想要好，所以自己承担很多。太想要好的结果。 嗯， 因为就是你看我们的舞者这样在跳动、 嗯、 你想我们作为舞者我们一天要在这个教室里头泡7-8个小时， 嗯， 那这个东西就很关键。 对，尤其是最近有很多这种选秀类偶像练习生之类的，就是练习生培养类的，他们都在问说真的一天要练那么久吗？是真的， 是真的， 真的好作品是要一点点磨的。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是编导系， 嗯， 然后那个我们几乎每天除了上课之外所有的时间都在楼道 啊，就 在 练习。我的天哪， 在编作业在练习， 那是一阵很纯粹的追求艺术的时光。 对，就是你永远也再没有办法回到那个时刻了。 嗯， 当你走出社会之后你再没有办法回到那个时刻。 好美啊， 这是梦女。 嗯，这控制好棒。 说到这儿，就是刚才你们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 嗯， 我刚才忘说了一点，那个在三里屯的视频，范梦颖是39度高烧的状态下， 哇，还在生病。 对，就昨天她在演出的时候、 嗯、 在演出前还在呕吐、 嗯、 因为可能是天气的原因， 热 特别瘦。 嗯， 然后天气的原因，然后就有点发烧了，因为可能最近也比较累。发烧了之后，但是我不知道，直到演完出的时候，嗯，邢亮才跟我说，哎，我说要做采访了，梦 梦， 邢亮跟我说说他一直在发烧，身体非常不适了，已经，就让他赶紧回去休息，然后正好他的家人过来接他，说带他去一下医院。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在整场演出中间，我都没有发现他是生病的。 也都没有抱怨，也都没有说不能上台或者是影响一点点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可能邢亮是感受到的，一抱起来啊好烫。 是在开始就是他俩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然后再说了。 看舞蹈演员坐在那里都很美。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这个时候呢，也是因为我们这次的艺术节也是得到了很多很多艺术家的支持。其实刚才 王老师也是，其实等于是作为一个创业者，然后说出了自己的，一些不容易。 对。 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像，像刚才方梦莹老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然后发着烧还这个来做这种全情投入的演出，然后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这次艺术节。 对。 然后就是除了比如说感动，还有觉得，从一个舞者转换到创业者，然后坚持到今年第二届，然后也同样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嗯， 然后觉得作为这个转变，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是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是玩的状态来做这件事情。 嗯嗯 嗯。 但到后面的时候，越来越有一种责任感。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的， 嗯， 就是莫名的，就是我在做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有意义， 会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 嗯， 然后我就一直想坚持。其实我在下雨的前几天的时候，我那些朋友们都跟我说，说是你可以放弃， 对， 你可以放弃，你完全可以放弃，没有必要。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天气的一些原因，或者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环境的因素，就是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你可以放弃，但是我当时就说是，我们换到教室吧，然后，在教室我们也可以去呈现，可能有些东西我们做一些小的调整，然后，但我这些朋友们就说是，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我们都支持你，但是就是他们就经常会说，我们不希望你太累啦或者怎么样，但我就觉得就说，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我不坚持，那么有谁还能做？就是有谁还愿意这样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办法赚钱，这就是个赔钱的买卖。 嗯， 对，这就是个赔钱的买卖。但是一个赔钱的买卖，你肯定90%有的人不愿意做， 或者是很容易就放弃了。 对，很容易放弃了。 对，或者说短期之内大家见不到利益的话，就不愿意参与进来。 是， 其实我公司的人经常在说，我说你， 他们都比较搞不懂你怎么想的， 他们非常搞不懂。其实包括家人也是。 嗯， 家人也这样跟我说，说是你能不能干点儿那个 我们所谓的正事儿， 是吧？就是不用让你觉得这么辛苦的事情，或者是你能不能干点不要让我们家里人再为你担心的事情？ 嗯， 对， 干点不要让家里人为你贴钱的事情。 对， 真相了，真相了。 对，真相是这样。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因为艺术节，就是我公司的财务就会因为太大一笔波动吧，太大的一笔波动出来之后，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就是有一度我们就陷入到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 正常的流转了， 发出来工资给谁收，给我们的员工发出来工资，但是我的员工都还不错，一直都在一起扛这件事情，然后到今年刚刚好转一点之后 又来了一轮。 又来了。 我比较懂他，就是我觉得他身上包括因为昨天的作品嘛，我们觉得相对能够熟悉一点，我是比较懂你这个点的，就是永远不会改掉，而是积累到一定程度我就想做下一个事儿，即使是现在运转不开，但是心中可能也有下一个目标了，够条件的时候我就去做了。 对， 因为就是很多人他会说不好，那么很多人从另外的角度说好，然后呢也很多人就是对你觉得是你是为了想要得到， 他会觉得你背后有其他的意义， 或者是 真的会这样， 会有这样的人，但实际上我不太在乎这些东西，我是觉得怎么说是你，怎么活是我，就是我做人的原则就是我不想听你说什么，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而且作为对这个行业然后从事了这么多年，然后也这个然后跳舞啊包括办学呀、然后这么多年我对这个行业是了解的，对吧？那么我做的这个项目啊，那么这次艺术节我们也把它叫做项目的话，我长期来看我是看好这件事情，我是看好我的项目的， 对， 所以遇到困难也是正常的。那么我作为一个创业者，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抛去一些这个艺术家做艺术的一些感性，对吧？那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就坚持，就去遇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就好了。 对，是这样的， 也需要有这个恒心。包括其实每一个练舞的人从小遇到的困难都很多，练舞蹈的孩子格外能吃苦， 这个跟小时候经历非常有关系。 对， 是我从没有放弃过任何事情，就是再难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一旦做了我就不放弃，我不管结果是到底怎么样，只要我自己努力过经历过，然后再 这样的时间周期内， 嗯， 我做到了我自己的最好，我觉得我就 OK 了。 也是跟他经历有关， 嗯， 对，跟经历有关。我觉得大多数学艺术的人都会这样， 嗯， 就不会太去，那么容易放弃一件事情。其实今年确实是，很多的变化和变动嘛， 嗯， 但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坚持了，所以观众才能看到最后在太古里这样的呈现。 嗯， 对。 那如果我在前两天放弃了，那就可能也没有今天的节目了，也没有后面的呈现了。 嗯，对， 对，这个就很关键了。就我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说是你只要努力了，你就会有一定的回报。 嗯， 不管它是多是少，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你。 嗯， 而且往往就是很关键的最后那几步，坚持住了。 对，所以就说是，嗯，也希望就说是我们大家青年朋友们是，不要轻言放弃， 嗯， 就对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嗯，然后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然后也不用去太想别人怎么评说你。 嗯， 对， 别人是别人，而且因为别人评说你的时候，他只看到了事情的表象，他未必知道事情的真正的原因。 嗯， 就很多我们在看一些艺术片，或者是一些在讲这种人文的这种的片子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层面的东西。 嗯， 其实这就很像你刚才说的，对于现代舞的一种鉴赏，他每个人的个人经历和他思想的层面不同，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 所以说您呢，就是作为一个像舞者一样，只是表达了你的一个感情，做一件你的事情。至于观众怎么想，那就任他说吧。 对，是的，是的。 嗯，好，时间现在来到了上午的8:55。刚刚我们提到的，同样是昨天晚上的一段表演，对吧？然后是肖颖老师在现场的 啊，不是 啊，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教室的时候， 对，这个是在教室， 嗯， 好， 这是肖莹和杨海龙在一起做的，这个也，这个可以看到观众的互动，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同样会进一段整点的报时，然后下半个时段呢，明哲老师，沙画艺术家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不要走开。 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本尊到现场了。 对对对对对对，来来，顶波老师， 那个视频有点幸运，被孙俪老师翻了牌。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火，一直在画的，尤其是我记得最后那个叶子和就是那个月亮的那一段，我就觉得太传神了。 你是真看过？ 我是真看的， 真看过，真看过，真看过，真看过。 因为刚才顶博老师说他那个样很潮，我象征性的点点头，他问我你看了吗？我说没有。可以说说，这是我当时那个我就特别印象很深，我觉得为什么有人能把电视剧理解的那么的透，然后画的那么的传神。本尊就在现场， 谢谢。 其实刚刚那个孔文在说，就说什么感谢、感恩什么什么的。其实这次也是，为什么就说这次一定？他本来昨天其实他的演出嘛，今天很累，本来他想休息。我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来。”就是我也想当面的，真的感恩一下啊，感恩一下明哲。然后 来，给你三分钟的时间，来，不停啊， 利用我们这个平台说一下你想说的话。 就是非常感激明哲老师，非常感激他这次参与到艺术节。其实就像昨天我跟你们说的一样，我跟他在这次艺术节之前从未谋面。 哦，你也是在微博给人留私信了吗？ 没有，是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对，就是当时绕了一圈。然后我俩实际上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加了微信。因为当时我在做一台晚会，一台晚会里面需要一个沙画师。然后我就在找这样的沙画师，因为那个主办方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当时有个朋友就推荐了明哲，完了打听一下价钱之后呢，主办方就放弃了。你们也知道，这就证明了明哲老师他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对对， 没错， 他的商业，他的艺术作品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他有，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做，当时就放弃这件事情。但我俩就从此再也没有过联系。对，直到我这次活动开始前，然后6月份的时候，我给明哲发信息，我说，亲爱的，你在吗？然后就套了个近乎，完了之后，那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说我有个艺术节，想不想来参与一下？连就是你想那个在微信里面2分钟之后才会显示时间嘛？就是它不会是断的信息。 对。 所以他瞬间就回给我说可以啊。 哦，都没有想过，没有问过任何条件。 对，什么都没说过。 嗯。 连就说要不要有没有费用啊什么这些事情，他从没问过我。他从来没有问过我。哎，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 觉得自己人品爆发了。 对，我当时心想，是真的吗？ 是吗？ 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哦。 就是，难道是我今天早上出门踩到什么东西了吗？然后就当时也很奇怪，就是他就答应了，而且就是说是我俩在这个创作中间没有过交流。就这点也很奇怪，这点是我俩跟其他艺术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好像我想干什么他懂，就是他想做的一些东西我也完全了解，所以就是两个人不用交流一样。就直到我们在拍艺术家宣传片的时候，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我的天哪， 就是在演出正式演出之前的大概一周的时间不到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在拍宣传片的时候，他就在问我，你觉得宣传片我要想弄点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就说啊，那好 OK。 我们俩什么也没有说就去拍了，然后效果还不错。 哎，孔文，你说之所以咱俩成为不了艺术家，是因为咱俩话多吗？就是艺术家都是话这么少的吗？ 对，有句这个老话，是不是叫贵人语迟？ 对， 这是不是说孩子的？这是是不是说孩子说话晚？这个意思， 说孩子说话， 对，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层面的一种交流。对，是很蛮奇怪的。 明哲老师，当时您是怎么就这么快，也没有说问过任何的，比如说在哪儿办或者什么之类什么主题啊，就直接答应？当时怎么想的呢？ 没有理由拒绝啊。 哇，我当时是几点钟？是不是大家都没有睡醒呢？条件反射呢？ 当时是， 对， 应该就是他这个人也很，奇怪，就是每次发消息都是二半夜， 这是他正常的生物钟应该是。 对，但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在创作的时候恰好就是看 也是二半夜， 也是那个时候。 因为就是这样一个，比如说艺术节这样子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不会像很多商业的东西，你就是个买卖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就。找不到什么理由拒绝啊， 哇， 就接受啊，只要时间档期 OK 的话就还好。 对，然后比如说这个顶波老师 啊，点播老师和你介绍之后，就是我们艺术节呢还会就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和特色，就是比如说还会和跨界的艺术家合作。 对，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会成为当时你吸引你的一个因素？ 但是第一次说的时候，其实 他表达不清， 没有提到 要跨界 的事情 啊。对，是这样。第一次 就是没有说到，可能有些事情就是发生的很自然， 啊， 所以就是。当时可能我也没想多，然后他也没想多，也不知道未来效果是什么样，那就是先答应下来了。然后可能后面也许是觉得，哎，他是个舞蹈方面的，然后我是绘画方面的，也许就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玩。 嗯， 其实是好奇心很强的。 按照顶博老师的套路的话，提前沟通完也会被推翻，这是一个总会推翻第二天演出的人。所以说当天碰撞出什么效果，真的是挺让人期待的。 我才跟你见你第二次，这么了解我， 我有看透人的本领。 对，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明哲也会是这种类型吧， 所谓物以类聚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就我觉得他也是属于是看跟着感觉走的一个艺术家，然后实际上但是这个跟着感觉走不是瞎来，是实际上他自己有自己的标准，是这样吗？ 我可能相对比较佛系， 就很淡然。 对，在什么样的时间遇到谁做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比较顺其自然那种， 一切随缘的感觉。 对，不会说哎，我今天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我明天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对，我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会稍微的对这些就自然的去让它发生。 对，然后其实我们看过明哲老师的很多作品啊，比如说这个有和影视剧的一些合作，还有综艺的一些合作，包括您个人的一些创作啊，在不同的平台都看过。这一次的在新青年艺术节舞台上跟跨界的艺术家合作，这次的创作和其他的时候其他的场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和之前还真是有挺大的不一样。因为你们之前看过的，我那个大多是影视的作品， 对对对， 然后都是那种纯彩纱做的，然后画那个人物会很逼真，然后 很 精致， 对， 对，其实那个的话，一般就是我们要走的是那种故事啊，就是说还有就是电视剧的主线，那这一次呢，因为我是跟那个芭蕾舞老师邢亮老师这边来合作，那我们合作的那个作品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芭蕾舞剧，叫《吉塞尔》。那这样的一部戏，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像电视剧的那个套路去做的话，其实它是达不到那样的一个就是融合效果的。所以说，我这次创作的灵感的话，可能就两个字，就是偶然。 偶然。 对，因为沙子，沙子这个东西，你们可能就是平时如果不玩这个东西，可能不太了解它。其实它是有自己的形状、自己的肌理等等这样子的。那我这一次创作的时候，可能它整个基调，比如说我们那儿选的是整个创作的故事背景，可能就是那种比较乡村的感觉，然后有点庄园啊，还有那种就是国外农村小镇的那种。那其实，我们把这个沙子就是铺上去之后，我在创作的时候是这样来的，就是正常我在做创作电视剧的操作的时候，是先有一个条故事线， 对， 然后我们一点点就按照这个一点点就是往下走。但是这一次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故事的梗概大概我是知道的，但是就是我不会去说，哎，第一个必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然后又发生什么场景，一幕一幕那样子，而是比如说我现在沙子上有一个场景的，然后我去看它的空白的地方，或者它阴影的部分像什么，我可能在下一张会找一个类比的，就是直接把它过渡过去。它会存在很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那比如说就是说我在那个整个创作视频里面有一段，就是我画了很多玫瑰花，然后我就冲他吹了一口气儿， 然后就散开了。 对，它散开之后，它的那个形状恰好像一个人脸。 哇！ 然后我就把这个留下来。对， 就是当时你当时就作画的时候，随着你吹开之后，觉得像什么？随机做的？ 差不多。对。而且其实因为它是它前面它会有一个大概的形，但是那个形肯定是不像的，但是你吹的那个方向就会把它变成很像人脸的一个样子。 好精准。那我不太明白，如果在户外的话稍微有点风，会不会影响你沙画的效果呢？ 会，肯定是会有一点，但是恰好也会成就沙画的效果。因为每一次 沙，你是风儿，我是沙， 每一次它的呈现的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就是独一无二的。 哇，就是这一遍吹成这样，它就是这样，但它就是正因为吹成这样，所以才会更美啊。 哇，怪不得丁博老师 适合去什么，就是类似什么最强大脑之类的，就是昨天他在现场跟大家做互动嘛， 啊， 抛了把沙，然后他问你们觉得这像什么，我看了半天就是沙呀。然后就他说你看这个不觉得像什么吗，然后他看到这个东西之后马上脑子里头就出现了， 他有一个反应， 对， 这话好神奇， 自然就会有我觉得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一把沙扔到那儿，他脑子就会出现一个东西的一个形象画面的概念里面的那个图片，马上还可以根据他这个想象去创作。 哇， 就刚好昨天在有一点，昨天在教他们做一个铺沙，铺完了之后我们所有人看着我们所有人看着这都是沙嘛，就是然后结果他说你看这个难道不像一个香蕉吗，他就用手指甲中间画了两道，真的是那香蕉。然后他说你看这个东西吧，我们在下面稍微再弄点沙，然后两道上底下铺了点沙，给它画了点波浪的感觉， 香蕉船， 这种船了，然后画了个甲， 哇， 就是他的很多想象力是超乎于我们这种没有想象力的人， 是不是要归于孩童那种天真才可以，就小朋友的时期才会有那种天马行空，哎你看这个像什么，打破了一种 对 一种框框架架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这种能力一直都有，只不过就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不去锻炼，或者是不去往那个一些东西上去想的话，慢慢的也就看不到了。 对，你可能理解不了，我是东北人，就是如果说我要是说我看像什么，比如说我说妈妈你看沙子像不像香蕉，我妈说你它像香蕉，我看你像香蕉，就有的时候会长期以往人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你的天马行空会被周围限制住，然后慢慢让你觉得你是错的，而往往就是说忽略了你自己个体的这种差异的感觉。 对，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一些感觉上的东西，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它不是条条框框可以定的，就是如果你第一直觉是什么就按那个来。对 啊， 我们两个已经镇不住他们这边的艺术气场了。 其实这个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说的，就说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推广。其实你看虽然是不同门类的艺术，我们都希望说是做成一个让大家是更有发散性思维的，让大家真正从艺术的每一个角度去看事情的。再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对未来孩子的这个教育，艺术教育和国内的一些艺术教育上有一些帮助和推动，就不要让我们的一些条条框框 对 去阻碍了艺术人才的一些发展。其实为什么就是说是现在的中国阶段它的艺术的进步状态和它的兴旺的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理想，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小时候接触的一些过于条框的这样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就你比如说像我就觉得是我小时候是我要去玩泥巴什么的，那我妈会打死我，不行， 脏死了我。 对， 对， 就会阻止。 然后你活的还是尿泥。 你是这个挨打， 应该是你。 对。 所以就是很多你说那时候如果不阻止的话，说不定我现在是个好的泥塑家了。 雕塑家， 对 对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好玩的东西，就是孩子的天性和。就应该是这样。我曾经在跟一个做教育的人在聊天，然后他说他们在很多理念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会说妈妈天上的星星我想去摘它，那你想我们大多数在国内的家长，你说你有病啊， 你洗洗睡吧， 对，洗洗睡吧，那个星星你摘得着吗，但他当时告诉我说，他说他对他的孩子教育说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试试去摘这个星星，但是你要想你怎么样去摘这个星星。 讲究方法论的。 对， 就是你要自己创造办法。 对， 哎，这是很好的一个。 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他就会说，那你妈妈你看我要摘这星星，星星这么高，那我是不是先有个小梯子，那我准备一个小梯子，然后我怎么样去摘，我第一步先他先蹬个梯子说哎呦没有摘到，因为他们当时在国外可能有房顶这一说，他们就把梯子搬到了房顶上，然后他就说那我站在房顶上再摘一下试一试，然后又没有摘到，他在这过程中间去认识世界和认知世界，他才知道，星星离我是很遥远的，虽然看起来很近。我觉得这种的教育方式上头和做很多艺术的普及各方面的这种方法和理念是对的。你 很多家长就要不是孩子在刚开始学习艺术的时候，你怎么画这么难看呢、啊？你画个画， 为什么跟老师画的不像啊？ 对，为什么家人不如谁谁谁？ 对对对， 中国 家长就是谁谁谁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 是 老是别人家的孩子好。这个是我们现在每一天在跟就是观众在访谈在交流的事情、嗯、所以你看明哲老师是这样，就是我昨天我又安利一遍你的这个事情啊，就天天现在见人老想说就明哲老师也不是专业出身的，他也不是我们的科班出身的。 哦，那本身是学什么？ 你自己介绍一下，地质学， 地质，水文地质。您是在挖、嗯、就矿，不是挖矿， 挖 做地质的时候就在 挖矿， 大家都在研究构成，你在那画，那现在是那个时候有这种感觉。 嗯，其实也不是，就是正儿八经的，出野外呀、啊，爬山啊，然后 感觉跟现在是两种生活， 对，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生活，因为我是二十年理工专业， 哇，理工女， 对， 哦。 理工科， 真想象不到、 嗯、理工科的。嗯， 那那个时候是不是在户外，比如说这个啊，也见过这个很多的大山大河呀，然后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就是那个被这些美景然后激发了那种内心的创作的欲望想法？ 嗯，其实与其说美景，倒不如说我身边经历的各种就是形形色色的人， 嗯， 然后和各种人性上的东西。 嗯，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因为出野外的话，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环境里面，他会接触到，不同的场景下的、嗯，比如说很淳朴的村民， 没错， 或者是那种大腹便便的煤老板儿， 嗯， 然后等等，就是各行各业，然后形形色色的人、嗯，基本上你都能有机会去跟他们，嗯、哎，感受一下， 接触的类别比较多， 是、嗯，就是你那因为。最接近底层的那种人情冷暖才是最接近那种真挚的情感的东西、 嗯、 所以说慢慢的可能因为我是一个除了创作之外都非常理性的人， 除了创作之外、嗯、 对，我只有在创作的时候是一个超级感性的人、 哦、 所以说可能就是我在之前没有学艺术的过程中都是在体验人生吧。 嗯， 然后你会觉得就是可能这些故事不是我自己的， 嗯， 但是是我看到的、 嗯、 听到的、感受到的， 嗯， 那我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心里边，哎，你在那时那刻那个状态， 嗯， 可能就比如说很单纯的一点，比如说在那个山里边有孩子出去、 嗯、 打拼了， 嗯， 那家里边的老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可能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边，哎呀。原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感诉求的， 嗯， 但是他们是没有发生的渠道或者是发生的机会来、 嗯、 来告知的。那所以说后来慢慢的，我是觉得可能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去传达一些情感共鸣的东西， 嗯， 对， 嗯、 去替各行各业或者说各个类别的人去发声， 嗯， 那慢慢的就会、嗯，对，就会可能是我最初的时候做创作也好，做什么也好的一个源泉嘛， 嗯、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通过这个沙子这个方式来讲故事的、嗯、而不是为了去画而画。 那后来为什么会选择沙画这种形式呢？比如说那个时候想表达自己内心那种情感、 嗯、 可能也会有其他的艺术形式、 嗯、 比如说这个文字啊、 嗯、 或者说这绘画可能都可以 之类 啊。 对 对对， 这个你倒是问到点上了，因为就是我当年是因为我2014年底的时候是从事业单位、 啊、 因为我出完野外之后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在机关， 哎，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裸辞。嗨，我 真的是裸辞， 大家有梦想的时候可以裸辞。 不，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观点。 仅代表我的观点， 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 开玩笑了 啊， 就是大家其实就是有艺术梦想的时候可以去追求， 对， 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嗯、 对, 对, 对, 对、 啊、 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像明哲老师这种裸辞了能成功的个例， 他的只能证明他是义无反顾，并不代表说裸辞就是对的一件事儿、嗯、 对， 其实 对， 其实你们还真的没有猜对这一点 啊。 什么原因呢？当时 这样的，就是我在裸辞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大的梦想， 嗯， 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会为了梦想去裸辞的人，那我当时其实是因为我一直，其实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大家都觉得就是我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的人， 哦， 但我不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嗯， 我明白。 对，所以说当时我出野外的过程中，可能我慢慢的会觉得，可能野外的那种艰苦的生活不适合我，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去机关。 那去机关之后，我发现那种安逸的生活也不适合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在这里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我会直接就裸辞掉。 对，我只是不想做这件事。 但是我在裸辞那件事情之后，其实我是并不知道未来我自己会干什么的。 嗯，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回到原点的话，让我重新做一次选择，我会选一样什么事情？那可能很多人就说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第一位考虑的不是，我是考虑的是我要选一件我擅长的事情。 嗯， 因为如果就是我相信每个人就是在出生以后一定会具备某一项天赋技能。 嗯， 那这项天赋技能它可能不是说就是说你出生就是艺术家，或者你出生就怎么样，但是它这项技能一定是你可能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就优于别人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其实我画画这件事情，我从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可以给自己画自画像。 哇， 虽然我没学过，但是基本上造型是还 OK 的。 嗯， 那我最喜欢的什么？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音乐。 啊， 对，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唱歌，但是我当时觉得就是理性的分析了一下，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成为一个歌唱家或者什么的话，这条路太难走了，而且 但你身上有民谣歌手的气质，因为艺术是相通的， 沙画对沙画跟民谣其实是绝配， 蛮像的， 对。 然后其实我可能那个时候也很喜欢写东西，因为小时候作文老是拿满分，然后所以就是特别喜欢写这些东西。 嗯， 所以我当时其实遇到沙画之后，我会发现它是我喜欢的东西的综合体。 啊， 对，用沙子在讲故事，还是 对，因为首先你要写一个故事， 对， 或者说你要整理出来一个故事，那这个就可能就包括你的有，因为大家可能看我沙画，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去配一些文案，那可能是我的原声啊什么的，我去讲述。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文案方面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写也可以，也可以进来。那它都需要一个背景的那个音乐，就是去带动情绪。然后所以说就是音乐的这个我喜好的东西也在里面。恰好我又比较擅长画画，然后所以而且其实画画我也蛮喜欢。对，所以整个下来的话，我是觉得它是恰好又在这个时候出现。 对， 我觉得我跟它的相遇就好像遇到了一个就该这个时候遇见的朋友。 哇， 他懂我，我懂他，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我们经常做什么都成的那种。刚才也说了，作文也都考满分，相信你在这个文化课的水平上也应该是还是可以的。然后 当过几年学霸， 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哎，王总，你知道我觉得这明哲老师还可以，就是再综合一下，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结合上我们的职业。那比如说明哲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明哲老师你知道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现在是很现代化的，然后我们可以视频呢，然后同步直播。比如说 我们有七个摄像头， 对，明哲老师可以做一个沙画 DJ 音乐直播间。 他得多忙啊，这边调台，这边画画，这边说话， 前有玩摇滚沙画。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明哲老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播台前，然后放上自己的这个沙画的这个可能工具啊，然后比如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的这个后面大屏幕是可以同步直播给观众的。 嗯 啊， 其实有机会可以来玩一次哦， 可以同步直播给观众的啊。然后呢， 对， 然后就是伴着这个沙画，明哲老师可以选择他喜欢的音乐，然后放给我们的听众，然后可以啊用语言把他想表达的故事同步的再讲给观众。 哇，好直接的表达， 是不是特别炫酷？ 孔文，你好像创造个新节目。 我现在，但是我很有危机意识。我觉得我们要如果再不会点什么，真的会被容易被他们取代。 明哲师傅，收下我吧。 以后录节目上， 谁来 在这儿？ 完蛋了！明哲收徒弟只有一个条件， 啥？ 要会矿物质， 他是可以达标的。 要好看，要好看。 等一会儿，我们进段半点的报时，我跟明哲老师把这事儿聊一下。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是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可以把频率锁定 FM98.2 吧，啊，还可以调到 AM927， 然后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还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哎，对，然后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这个样新青年艺术节的创始人王鼎博老师，还有沙画艺术家明哲老师，欢迎二位。 欢迎 ，Hello，大家好。 节目过去一个半小时，大家现在异常的兴奋， 对对，异常的兴奋。明哲老师，我那收徒弟那事儿定了呗？ 想了好几周， 行了是吗？ 知道是什么吗？ 啊，鼎博老师，你是定了吗？ 可以呀 。好。那个，我们现在数以亿万计的粉丝和观众都已经作证了、啊， 见证了。 对， 嗯、 谢谢明哲老师，谢谢。来，王松，你们聊。 好的啊，你们都卖身上 了。 对，然后刚才我们就说了，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这个咱们就说了沙画这个跟舞蹈的这个结合，但是前提给的条件是很短的，很少，比如说给你一个字，自己创作去吧。明哲老师之前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就是什么也不管，你就自己来吧。您觉得就是给的条条框框少，对艺术创作来说是个优点还是说是个劣势呢？ 那简直太赞了， 真的、 太赞了。 对、 所有的空间都是自己的， 别人给我加条条框框加束缚、 啊、 那首先一点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各行各业其实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我们都不喜欢 就是不是做这个行业的人来指导我们。 哦， 嗯，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嗯，特别是像艺术创作这个东西，更是要添加更多的，就比如说刚刚我说的随机效果或者是感性的东西在里面。那如果比如说告诉我第一个画面要这个，第二个画面要这个，第三个画面要这个，所有的都告诉我了，那我就只是一个执行的机器嘛。 嗯嗯，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我来说，我根本不想要这样的效果。 嗯，但其实你还是会去完成，只是说不是很开心的那种。 所以就是一般这种的话，没有钱或者没有我自己的爱画不出来， 就是有点图什么了。画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他给我钱了，我画一幅这种的， 就是超理性啊。 对对对，其实 不是这种感觉是非常可以理解。 对，我们都 是对吧？就 不 是你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做一些这个声音上就配音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比如客户说你给我要这种感觉，什么老一点，什么这不是什么年轻一点，什么活什么叫活跃一点，什么叫老多老叫老， 对 不对啊？对吧？你这个老师这个时候呢，就回到这个明哲老师刚刚说的话，对吧？如果说你这个你说你给的不到位，对吧？我就这样，对吧？实在不行，对不起，您换人吧，对吧？我伺候不了您，对吧？我们无缘。 我跟太太接触过程中间，有一些她不喜欢想做的事情，她就可以 臭得很， 还可以就是，今天心情不太好，然后等等，或者再看看，然后就是在很多时候，然后但是她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她真的就会。挤着时间来做， 没错， 对， 没错。 我们在昨天演出前就是有一些小的调整的部分什么的，然后明哲老师就一直在画。我说你几点睡？他说我画到了三点。 凌晨三点 ，然后 这个就是见证，起了好大一颗痘。 但镜头非常漂亮的，还是很美的，对吧？ 对， 让你徒弟回答一下，美不美？ 没，我这开玩笑，我师傅那个开玩笑。 对，然后他第二天就想他，因为那个视频我没有想他会做那么高清 ， 是因为他就是要准备出来，我们要做好一个台面的东西。然后他那天那个演出东西跟以往的演出还不太一样。就是有一个基底的一个几个点，在这个基底的点上再去做现场的一些配合的东西和去玩一些东西，这个就是他在新想出来的一些手法。就可能我们看到一些想法，那我们就一直画，然后他现在在做，我们一直在配合做一些想做一些内容和一些方法的时候，就说是希望把他这个人也带入到画面的里头， 就明哲老师本身带到画面里头。 对， 但是其他的小画师不要学了，我们已经 不要模仿了， 不要模仿了。 就是以前沙画师一般会退到幕后，就是用这个画用大屏来显示出来你画的东西。但人怎么能融入到这个表演当中呢？ 其实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在自己的画里面表演，所以说因为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嘛，就我肯定就属于，比如说我玩一阵子沙画，我一定要搞出点新的东西，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做的就是生无可恋的，我一定要有自己就是没有玩过的或者是不一样的东西。 啊，你们两个好像啊， 所以说。就是我那时候经常就是会，比如说就像我穿一件白色的衣服，然后前面立一个投影，我这边在画，直接投影打到我身上，然后就是那种影像在身上，对，胡乱变换的那种感觉。对， 没有办法，我们的现场还是没有办法来展示，有点遗憾，下次有机会咱们提前做个准备，让大家更多人感受一下。 因为明哲老师确实是这两天被我折腾的差不多了， 可能两天加起来睡的觉有5个小时。 啊，艺术家都是有一种睡不饱的状态， 全凭一口仙气吊着的。 全靠仙气吊着，如果再被我折腾折腾的话，估计朋友圈就拉黑了。 因为我看这个明哲老师，因为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些作品嘛，算是一个小粉丝。因为我觉得你画的这个真的是几幅沙画能呈现一个电视剧的整体的概况。你在之前你是需要大量的去了解吗？ 对， 会看 这 些。这 个创作过程其实就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那个结果的几分钟，但其实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比如说当年就是我画那个《三生三世》的时候吧，我那部戏应该是60集左右， 对，很长的，如果追剧的话 我看了3遍。 哇， 然后 一华是你吗？ 然后当时截屏的话就是就剧里边那剧集的截屏大概截了3000多张吧。 那你怎么选择哪几幅是经典？ 首先你要把这个故事的主线拎清楚。嗯，就是因为三生三世，你要通过一个，其实它是一部电视剧的浓缩， 嗯， 然后你要把这三生三世的东西浓缩到一部戏里面，然后一个小的视频里面，所以你要把这根主线，比如说哪生哪就是几生几生几生大概的那个时间顺序，然后什么都找清楚，然后再在所有的这些截屏的这些角度里面，然后你去想转场的东西，也就是如何把这根线用这些画面再串联到一起， 嗯， 特别神， 然后去变换， 嗯。 对，这是一个其实非常烧脑子的过程。 用了多长时间创作？ 嗯， 三生三世的那个视频。 三生三世的话，大概就是因为后期还要画呀什么的，大概也有小一个月的样子。 嗯、 然后 也挺快了。 对，《那年花开》那个作品画就画了二十几天，就真的是跟着电视剧同步的。 哦、 对，因为我个人也是本来是非常喜欢陈晓。 哦、对, 对、嗯、在这里安利一下，可能他的新电影不要上了。 哎呀，这粉丝的粉丝。 对， 因为他刚才说到转场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三生三世》里，因为有一幕是素素突然间转了个场，就变成了蒙着眼睛飘的，还在飘，然后夜华有一个长头发的背影。 对， 看到粉丝，真粉丝啊、嗯！当时我就觉得这转的很神奇，不单是把人物从前一个转了，连那个剧情都忽然间马上跳到了下一个，但是又没有觉得断档。 对对，那儿的设计其实相当于就是，他由他的那个就蒙着眼睛那个，后来又变成了一幅画。 对， 然后他变成画之后，前景就是夜华和他的孩子，然后那个就是抱着那个 糯米团， 对的对、 嗯， 抱着那个小朋友，然后那个就是整个的感觉就是其实他已经不在了。 嗯 嗯。然后因为当时我看剧的时候，就是夜华一个人抱着阿离的时候，就是哦，真的是自己看的哗哗的淌眼泪。 哦， 然后 这么酷的一个女生，真的想象不到还看也会这样哭。 我在创作世界里面还是 一个人格， 超级感性的， 超级感性。 对， 不然我觉得我和孔文两个人都是。在说什么？ 对，你们要如果说这个话题三生三世能答得非常准，我也觉得很奇怪、 啊对。对，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个王松提到的那个问题，确实是沙画需要转场的时候，那比如说这个就影视剧一幕一幕的时候、就是这个衔接是一个挺重要的。如果衔接不好， 连贯的， 对对、如果衔接不好的话，那就直接跳戏了嘛。 对对对。 啊，而且就是沙画这种作品，然后我们是在一直创作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更聚精会神。聚精会神，如果说真的出现一些小瑕疵的话，是不是？就是会在这种艺术形式当中会更加的被放大， 会，因为如果要是你比如、因为其实沙画它整个的过程，因为在我看来整个的过程都是结果，就是你画每一笔你都要对它负责，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画了一幅画，画一幅完整的画，我没有考虑转场的东西，我把左半边抹掉，我在左半边再画一个东西，然后再把右半边抹掉，再把那个画出来。其实大家看到了，你不但看到你创作的过程，还看到你破坏的过程。 哎，对对对，很痛心的。 对对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一幅画就画的好吧，哎，怎么抹了？就那种感觉，真的会很痛心的。 但其实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自然，你经过设计的转场过程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它的后面一个就前一个是给后面一个做铺垫的，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整个连贯的过程。所以那样的话就会感觉哦，这个还是蛮好看的。 嗯， 对。 哎呀，孔文，你的求学之路任重。道远啊， 是吧？啊，而且就是很多就是，那些精彩的亮点，往往也都出现在这个转场的时候啊。 你有过绘画基础吗？ 是不是会？我 你有过矿物学的基础吗？ 没有。啊、 先从电视剧看起啊！ 没事，就是勤，就是那个，就是不怕吃苦，特好学。反正别的倒 啊，靠，够了够了，我没有办法拉下他的话筒，我们继续聊啊。那在这个艺术节当中，是跟这个《吉塞尔》这部经典的剧 对 做了个结合。 嗯， 完事之后的效果有没有是跟您预期的一样吗？就是表演完之后呢？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我跟邢亮老师和就是也有一种那样的默契一样，就是。我们俩可能沟通这个故事的时候沟通过一次，然后就是我跟他讲，我说我需要你这边的一个就是现场演的那个节奏的背景乐，因为是这样，就是沙子它可能会相对自由一点，但是对于他们古典芭蕾来讲的话，就是它需要卡那个音乐节奏，比如说在这个音的时候只能跳这个动作，那个音的时候又只能跳那个动作，所以他们会相对 来讲更固定一些，所以我说我在这点上可能会去配合他们。 嗯， 那其实我不是一个就是非常喜欢就是非常带主角光环的人啊。 嗯， 所以当时我是想的是，就是如果他们因为演员很辛苦，演就是真正跳舞的话，他是全身穿得很紧嘛。 嗯， 然后那个跳一会儿就一身的汗，所以他们可能跳的时间大概加起来有10分钟的样子。我们整场演出下来应该是23分钟，所以其他时间都是我在做。那其实我们选择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我们俩沟通之后的结论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幕由我的沙画来完成， 嗯， 然后就是讲一个背景像的故事，对，就齐塞尔这个故事的开端。那我完成之后，我会用通过沙子来引出他们。那他们出场之后呢，我就会做一些随机线条， 嗯， 来配合他们，就是。我不会在，因为观众的眼睛要么在你的故事里，要么在他们的这个舞蹈的这个表现里面。那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会选择一个做绿叶的一个状态，对，就去做一些那种背景板的那个随机线条，然后他们在前面跳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哎，就像是你的画活了一样，就是你一开始第一幕是你画出来两个人物，哎，突然间两个人物就变成了真实的人。 嗯， 对，然后我们再回到，然后我们第三趴的时候是要传达一些情感和那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些情感的东西。 嗯，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抽象，就是你可能不能像常规的像叙述故事那样去画。 嗯， 你要画内心世界。 嗯， 那但是这个也确实既挑战又好玩，你可能你内心世界如何去表现它，就也许它就是一个孤独的握着的背影，可能就是。一扇门四周都是暗的，然后只有一个影子等等，然后就是把这些都结合着画完了以后，我们因为我创作也是按他的音乐卡点的嘛， 嗯， 比如说第一拍的话有8分钟，那我就画8分钟的这个，然后我到8分钟那个音当结束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画画完， 嗯， 对，不然的话就是后面就没有办法接得上， 嗯，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考验， 跟以往不一样的， 嗯， 对吧？以前没有卡的就是这么严格的一个时候， 对， 嗯， 对，因为其实现场跟那个我们就是自己做那种录制的视频本来就是差别比较大的， 嗯， 对， 它还要需要现场的很多的配合东西， 嗯， 还好。 嗯， 没下雨，没刮大风， 下雨就变水泥，然后的 下雨就变泥画， 泥画。 嗯， 那当时是跟这个舞蹈演员结合在一起的创意是你们艺术家自己集结，还是说这个鼎博老师就给你们分好组啦？ 王老师分的， 啊，就这个。对，当时你怎么想着把他们分一组呢？ 嗯，其实一波三折，就是这件事情，就今年是种种事儿，然后本来是。当时是安排他跟敦煌舞的孙磊老师， 哦， 然后这个孙磊老师也是我们敦煌舞的创始人高金荣先生的弟子， 嗯， 第四代弟子，然后也是我，因为我是甘肃出来嘛，所以我对敦煌舞种一直也在做一些他的推广的部分， 嗯， 然后本来是他，但是他因为一些工作原因， 嗯， 实在没有办法去跟配合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因为他的演员正好有活动，时间点上就冲撞的不行。他的本来是孙颖老师做的也是非常厉害，他做过《武媚娘传奇》就范冰冰版本和《芈月传》里面的编舞， 嗯， 就是他做的， 还有甄嬛的那个惊鸿舞。 哇， 惊鸿舞不是他， 是吗？ 惊鸿舞是那个是那个 《芈月传》里面的那几个，就拿着剑叫什么来着？忘了那个名字， 卡在这儿我们就尴尬了，就说那个舞就可以了。 对，反正是里面 有，反正就是那个舞。 嗯， 然后那个《武媚娘传奇》里面的整个的片段的舞蹈都是他做的， 嗯， 所以其实也很期待跟他做，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在那样一个场景下，我们用个特别大的背头， 嗯， 然后用明杰老师的这个沙画做画面， 很漂亮， 然后还有敦煌舞的舞者在跳， 嗯， 就是感觉舞者真的是飞出来的。 嗯， 但好巧不巧，就是时间怎么跳都跳不过来。 嗯。 调了2周多时间，我们大家都在努力这件事情，但是都没有成功。然后到最后，孙颖老师实在没办法了，然后我就说，那正好演出又因为下雨， 嗯， 又挪后了。然后我跟邢亮呢，我俩就属于是没有干成一件事就不甘心， 嗯， 你知道我们这种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然后我俩就正好说，要不我们其实在室内，刚刚大家也看视频，我们已经演过一场了。然后等到了那个天气好了之后，我们俩觉得 不行，这个愿望没有结， 总觉得心里难受。 对，然后再演一场，再演一场呢，正好和这个孙文老师这个时间他又不行了，那我说那好吧，直接是扒了一个这个配，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其实是另一种风格的东西，所以其实是在芭蕾之前，明哲老师已经准备好关于敦煌的东西。 哦，也是突然推翻的， 他很辛苦，就在这个过程中推翻了，等于是一波三折的这个过程中间，他也被我折腾得够呛。对，是到底明天啥情况？ 我这有十个版本，你选哪个？ 明天啥情况？我们要干嘛？所以就是这个艺术节的中间，就也特别感谢他，也特别感谢很多艺术家。其实你看明哲老师也在说，他一直在想往后退，就是大家都希望说我往后退为了这件事情更好，为了这个艺术节更好，为了或者为了这个演出更好，你就包括实际上在这个艺术节中间我们最大的咖，然后除了王家南先生以外，他就是奥运会啊什么参加过很多，另外一个是何文爵先生，然后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哥哥，然后这么多年他都一直在支持我。何文爵先生是咱们国内在绘画和装置艺术行业里头能在全国排到前十以上的 大咖， 这样的大咖，他这次就完全做了幕后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帮甜甜老师做了泥塑的俑。昨天我们在看那个宣传片之后，你看到那个泥塑的俑这个东西在做，然后就是何文爵先生做，但这个俑它实际上只是在这个演出的作品前的一个前影和造景的东西的出现，并没有在现场跟人出现，因为他就跟我说说你不用把这个东西拿到现场，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东西的，大家关注现场就好了，让大家关注甜甜的舞蹈就好了，让大家关注那个江南的音乐就好了，就是就我也挺感谢他们，都不是说是一直在往前冲，或者是自己做的什么事情较劲，都是默默的在付出。 因为为了整体效果出发，从艺术角度来讲这件事情， 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推动一些新人，然后帮助大家，帮助你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其实像王健老师也是这样，他在我们室内那场演出演出完的时候，我在演出前就告诉他说：“王健老师，演出完之后你别走，因为我知道他的性格。”然后他要干嘛呀？哎，我说你别走就好了，因为我要说他肯定很快就走了。我其实特别想感谢他们当着大家的面。然后但是演出完，然后行亮他们要缓一口气换个衣服的时候，我就进房间说了两句话之后，王健老师就走了，就很默默的走了。但是他其实在排练过程中他是付出最多的，一帮志愿者帮他们排练呀，然后想整个的一些东西呀，包括借服装这件事情，都是王健老师一手操办的。就是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就是能义无反顾的，然后不求回报的，然后默默的，这点是其实让我特别感动，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纠结于我一定要让这事儿成，就是在这儿 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事情。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付出努力，然后我应该给所有人一个回馈，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待会儿那个第一天演出甜甜老师的那个俑，你们就会看到那个昨天我们看的那个宣传片里面的泥塑和这个出来的一个效果， 是甜甜老师， 对，甜甜老师和王健南，然后还有东子， 我们也再找一下，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看得太全。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个应该有隔一分来钟。对，这个也是中间他们在楼梯上的舞蹈段落，全部是即兴的。 这也是即兴表演的。 他们有整齐的部分，在平面的动作都是整齐的，然后到了楼梯上的流动的时候，全部是即兴的。而且你们看完这个，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惊人的地方，注意看舞者，你们一定要注意看舞者。 好，这说完我们就顿时紧张了起来。 对，这个的现场音乐是王家南先生完全即兴的。 实际上这个是冯先生的作品，他的作品来源就是来源于咱们中国的文物出土的鱼俑， 对，看着很像陶俑的那种， 对，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小出土。我们可以如果时间很紧，我们可以往后看一点点那个他们的现场。然后刚才那个是王天南先生， 这一位 对，王天南先生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我到昨天才真正的了解他的背景，就G20峰会啊，还有他自己有中国的古鞋的协会，他是理事长， 哇， 然后他做过奥运会， 哇， 对，所以就是我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这是甜甜老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背景存在，但他来我们现场的时候一点都没有， 深藏功与名。 对，是这样，这是甜甜老师在做机芯的部分， 很美啊， 她也是很厉害的人，我舞蹈圈不多的女博士， 就是学术和能力都是双标， 而且她的舞蹈的她的博士学历并不是像我们在舞蹈学院读的博士呀，或者是舞蹈研究院，她是北大的艺术学， 哇，所以她成为家，就是她对这个作品的背后的很多故事和意义，她更能够了解一些， 对， 更深一些， 是这样的，对， 会更有 内涵。做每个作品都是这样的。这个再往后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昨天中午看的现场作画，在舞者的衣饰上做现场作画的， 就是说美化一下，我们的这个人物会随之摆动一下。 对， 哇，很美啊！这也都是即兴，因为画到什么样子也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个是全即兴。 哇， 刚才的那个起勇的时候，起舞的时候是有没有即兴的部分。这个女孩是我学校的老师刘畅。他今年刚刚大四毕业，然后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孩子，很容易， 他感觉很棒， 对， 这个是最后我们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哇，这观众跳的也很棒啊， 就是在教学嘛，让大家来感受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就能到现场看一下， 我们就一直在说现场的观众来一次啊，那真的是值，就是因为我们不售票，还不能说值回票价，就是这场演出如果放在大剧院的话， 对， 我可以说至少它可以卖个500块钱一张，1000块钱的票，但是现场来的这些观众可能他的收获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个。 对，我想问，那后面几天的演出，明哲老师还会不会在现场和其他的艺术家有现场的演出？ 后面我就不过去了，就是因为每天都会有两个这样的去搭的艺术家对，所以就是 后面的演出上头比如说今天晚上 今 天晚上是 AIM 乐队然后我昨天也说过他们是留法回来的然后和党培龙先生的合作然后明天晚上因为还是 AIM 乐队和我们的郭亚冠先生，郭亚冠先生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也非常的厉害然后他在14岁的时候就拿到了本科学历 哇 然后获过了国内所有的在行为艺术和美术行业里面的各种奖项 我的天 哪然后很有可能在后天的这天演出中间我会东山再起出手一把 真的还能看到您的舞蹈 想好 好没事您都是推翻了自己第二天的人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 对吧 对对 对 对 今天要干什么 今天要干什么 对 管他呢到现场再说 所以说我们的样新青年艺术节还会有最后四 到一号截止 到一号截止然后在挂冠和那个 AM 的演出结束之后最后一天是我们来自美国的一个亚裔舞者咱们一个中国人普瑞夏周晓他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芭蕾舞者他现在在美国的一个舞团里面所以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会看到他然后本来有王乐是蒙特卡勒芭蕾舞团的人但是因为现在腰部受伤只能来参与活动并不能演出 好 希望大家来观看 好的就在三里屯北区的下沉广场 对 广场 三里屯太古里北区下沉广场免费领票 免费领票 大家赶快参加吧 对然后呢节目的最后呢也祝我们的样新青年艺术节能够越办越好然后呢也感谢明哲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让我们能够在以后看到你更多精彩的上画作品对我还拜了一师接下来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锁定北京 青年 广 播 接 下来是活力 music 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